即係銀行佬呢，以前人哋講過嘛，銀行係有錢，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到到落雨嘅時候呢，佢收返把遮，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 即好似Tony 咁，十九歲揾過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喎。 好撚大鑊噶，話俾你聽啊，好撚大鑊嘅。 即係到嗰陣時嗰個飄飄然，同埋你個成功感咧，會帶俾你一個。 係，你覺得你自己係天才嚟噶？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會搞一檔生意叫二德生活。 二德生活百貨。 點解咧？喺二德度住。出入馬會，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咦，我諗到啦。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仲係不離不棄。 星期二得到。 好，星期二得到。咁今日咧，亦都係錄影嘅。咁啊，遲少少我哋搬咗寫字樓咧，就有機會可能可以搞直播啦嚇，因為到時啲設備會完善啲。 哇，冇得啩？ 咁啊，暫時 錄播喎。 咁啊，暫時而家就直播啦嚇，即係我哋話可能。 到時再決定啦。 到時再決定啦。 到時都係錄播。其實我哋只係好似試過一次直播。 咁樣啦， 好失敗好似。 唔失敗，有人聽㗎。 試播嗰日。 有十零人聽嘅，應該好似都。 係。咁啊，都唔緊要啦。咁我哋最緊要咧，我哋都係保持住有節目出街啫。 係啦，咁我哋宣傳一下先。嗱，呢個星期二得到節目係三台聯播啊，包括本台星期二得到啦，二三四 channel 同埋香港迷迷嘅。 係。咁啊，另外香港網台 apps 咧都有得下載啦。咁啊，即係好多網友咧以前冇辦法接觸到嘅，而家都可以聽到我哋。咁啊，即係盡量我哋做好啲啦嚇。咁啊，今日錄影時間咧，咁啊都唔怕同大家講係禮拜日嚟嘅。咁啊，出街嗰陣時係禮拜二啦嚇，咁可能會有兩日，即係有機會星期日同星期一嗰啲新聞啊，星期二新聞咧就會 miss 咗嘅，一定嚇。咁我哋講翻依家啲特別新聞啦，即係最緊要咧嗱，因為嚟緊咧就會有一個盛事舉行啦，就係寨卡病毒嘅奧運會，咁係喺巴西舉行嘅啊。咁 有大鑊啊！ 有人喺度講咧，話阿叻呢條撚樣啊，幫佢中寨卡病毒啦。坦白講，呢個網友咧係唔了解寨卡病毒係乜嘢嚟嘅。寨卡病毒主要咧係傳染孕婦，令到佢生嘅仔出嚟咧係小頭症。阿叻都冇仔生，呢個病毒對佢冇影響㗎。 冇錯冇錯，啱。 佢六十幾歲人都冇仔生，即係問題咧係德育嘅問題，係同寨卡病毒咧係唔相干嘅，係對佢嚟講係一啲影響都冇，係毫無關係嘅。所以位網友咧係諗錯咗啦，你不如諗下佢會唔會即係縮陽啊？咁可能對佢嘅影響會大。 喂，咁 TVB 揀啱人喎，即係咧揾個不育嘅。就去參加呢個聖火傳遞，就保障咗我哋香港其他人嘅安全喎。 哦，係啊， 係啊，呢個真係好重要啊！啊，卒之有道理，有道理。 咁快有曲線啊？ 唔係啊，而家諗下咧，TVB 其實為香港人福祉，你揾李慧詩過去，哇，用乜嘢佢哋生咗個仔出嚟小頭症啊？依樣嘢，喂，對佢香港係一個災害嚟。 咁快咁快已經去到呢個論點，即係其實 TVB 為咗大家好啦。 係為咗大家好啊！原來，屌。 係啊，真係唔好嘢啊，唔安逸啊！呢啲我哋。世界一流桌球手啊，真係哇！這個風險降到最低， 冇錯，我哋一定要保護香港人，因為阿叻呢啲咧，話定佢冇仔生都唔怕寨卡病毒噶嘛， 死唔死唔爭氣。 人哋話啦，死豬唔怕滾水淥，咁揾啲死豬去咪得啦，係咪？咁咪唔怕咯。咁所以咧，我哋本來諗住屌柒佢，但係咧嗱。揾 TVB 除咗因為有個不育咁有個人可以係不育嘅話咧，就對寨卡病毒有免疫啦。但係咧。揾依個阿叻咧，其實好多香港嘅市民咧就唔係好開心嘅，因為佢覺得阿叻呢種人咧係我哋其實之前我哋節目咧曾經講過嘅啦，係一個煎釀三寶，就係、是、縮骨蒜爆老撚肚。咁啊，點咧？阿叻點樣煎釀三寶法咧？嗱，因為佢以前咧就聲稱咧就識得練馬嘅，其實就澳洲即係基本上就賄賂人哋，俾個練馬師牌佢噶嘛。嚟香港，香港唔撚騷佢，就過澳門練馬。咁咧喺香即係啲需要係好撚多嘅。咁啊，翻過嚟香港嘅時候做馬主咧，就基本上就動 动鸠啲老友，就话嗰只马赢噶啦，叫人哋买。点知咧就叫人哋俾钱佢，钱俾吞咗佢就冇买。到到只马真系跑出嚟成三十倍嘅，咁佢就同人讲冇买到。咁啊成日动鸠人，跟住一场马咧就买十五只，就声称就成日中。啊！一得十四万只马跑啫嘛，你都买齐晒啦，咁啊实中啊嘛， 即系同东方日报一样，马经摆一样， 其实同好多份马经都一样嘅，啊有啲马经咧就好无耻嘅，点样无耻法呢？有一份叫《冷门马经》系最无耻嘅，我而家讲明宝马俾你听，佢曾经贴嗰只马，唔系曾经啊，系两三个次赛马，两三个赛马之前贴过嗰只马。隔咗幾個禮拜再出嚟跑贏咗，佢竟然夠膽剪翻幾個禮拜之前嗰個 tips， 叫做咩啊？專捉冷門馬有隻叉住只馬嘅嗰、那個，根本就係呃鳩人嘅呢份馬經、啊、所以大家有嗰啲網友如果係賭馬嘅，千祈唔好買份馬經，係呃人嘅。啊咁啊，我哋車得太遠啦，我哋講翻轉頭講阿叻。咁阿叻咧，即係佢最近即係呢幾年嗰啲言論啊，即係包括咧就，因為佢同王晶好老友嘛，專門拍王晶嗰啲屎尿屁啊嘛，係咪？咁其實以前我哋都成日睇佢嘅，因為你講香港喜劇演員其實真係青黃不接，到到而家有邊啲識做喜劇咧？坦白講，杜汶澤我唔覺得佢做得好好，其實即係只係佢有啲骨氣，但係認真你話好好笑又唔係，而家喜劇演員其實真係冇。 其實不是喜劇演員，是基本上現在新一代的演員都是沒 有，都是啊，其實真的任何演員都很差。咁你想下啦，早幾年有一套叫《金裝四大才子》，找個六十幾歲的阿叻做祝枝山、嗯。你想下，1993年唐伯虎點秋香，佢係做祝枝山，到了2010幾年，佢又做祝枝山。 係啊，我哋而家香港的視壇影壇很多噶，秦王啊，幾十年前啊，街市又是做呢個老環同周柏通，嚟到無線電視又是做周柏通，從來周柏通就是佢直到 有緣，佢做了兩次周柏通。 係啦， 第一次咧就是黃日華時代，佢做周柏通，呢個講緊八幾年嘅《射雕英雄傳》，跟住咧去到張智霖做郭靖嘅時候，又是佢做周柏通。 係啊，我哋香港循環再用是啱嘅， 唔係其實都不可以叫循環再用，叫做香港人念舊，即係對於呢啲叫做咩啊？資深演員咧就非常之尊敬啦，係淨係喺佢演出方面嘅人工就唔係好尊敬啊，因為呢啲咧好撚陰功嘅。因為上我見到好似上兩個禮拜就有份報紙講嘅娛樂版咧，就話佢哋想去大陸拍咧，阿叻啊、阿謝賢啊，同埋嗰個叫陳發容咧就住五星級酒店，咁反而咧嗰啲二打碌啊，叫做二打碌啊咩咧，叫劉兆明。就住一啲咧好撚 cheap 嘅酒店，$200一日嘅酒店。咁而且同佢個拍攝嗰個距離係好遠嘅，要搭一個鐘頭車去嘅。連馬國明都係要住嗰啲酒店，因為馬國明 喺大陸唔出名， 唔係唔肯同 TVB 續約，所以咧就封殺佢啦，就即係類似好冷待佢啦，就將嗰啲叫做咧 good 埋去二打六演員。咁你諗下劉兆明。在香港呢啲老前輩竟然係咁嘅，得到咁嘅待遇係嘛？係 TVB 係真係老實講都撲街噶啦。所以咧，你即係揾個咁衰嘅人去代表 TVB 去舉聖火咧，係好有道理嘅。一個咁撚衰嘅電視台，咁啊自然要揾啲好撚衰嘅代表人物啦。阿叻呢啲咪最撚衰噶咯，已經 係。唔係喎，佢就係曾醒明講咗俾你聽噶啦。 嚇！ 我哋揾阿叻係冇問題嘅。即係而家阿叻就代表咗 TVB， 所以 即係已經 TVB 已經江河日下噶啦。 哦，係啊， 即係反映翻 TVB 嘅現況。 係啦，即係而家 TVB 好耐冇拍實況劇啊。 係， 而家呢套就係實況劇嚟嘅。 係， 啊呢、這個冇辦法。啊，咁啊講開， 佢收視都跌得好緊要 TVB。 係啊， 嗱尤其是嗰個《狼牙棒》啦 嚇，《 狼牙棒》其實初都有20多点嘅，而家跌下嚟跌穿15点喎。 13点几， 13.8啦，最低。 真系好坦白讲，其实我一路都唔知《狼牙榜》讲咩啦。我好冇办法，好正正经经咁睇一集。 其实狼爷榜咧，老萧未推介之前我睇咗。 系旧年嘅事嘛， 因为你 系 好推崇， 你同我哋讲， 你同我同我 呢套电视剧真系，即系你唔好讲佢点样崇拜皇权，因为到最后尾都系平反嘅嘢。 系 皇帝到最后尾都冇认错，佢只不过话俾个机会你平反件事。实际个皇帝嗰届 两套嘢咧，其实就系暗喺度影射紧六四。 系啦， 影射紧平反六四。 系啦， 大陆系好热，系旧年咧炒到好热嘅呢个话题。 咁咧呢个收视系超高啊，包括喺台湾啊，喺应该韩国都有播。 咁咧就嗰兩個男主角啊，尤其胡歌啊，係紅得好緊要，因為佢已經破咗相啊，隻左眼 係 右眼右眼。 佢之前好似係一單車禍，就係、是永久話即係毀容噶啦。係 啦， 咁後屘都整翻都算係咁啦，而家個樣唔差啦。 係啊， 咁但係因為大陸電視劇咧有幾套咧係好出名嘅，一個《甄嬛傳》啦。咁我冇睇嘅，淨係聽過嘅。 另外有套咧， 另外有套叫《步步驚心》。就是講九王奪位的故事，即是講雍正的。 全靠呢套戲，我哋香港有個演員叫鄭嘉穎，在大陸咧而家拍一套電視劇超250,000人民幣。 250,000唔算好高啫喎，霍建華都100,000一套啦。 但係已經是香港最高嗰個啦。 哦。 而家鄭嘉穎在大陸的市場可以叫到250,000人民幣一集。 哦，即係成300,000港紙嘅咯喎。咁拍套40集就1,200,000嘅咯。 係啊。 所以啲明星買親樓可以買幾千萬樓咧，就係咁解啦。因為你喺大陸拍電視劇好撈嘛。 係啊。 除了咁之外咧，我後屘睇翻嗰個叫咩啊？吳奇隆啊，都係做《步步驚心》喺大陸好紅嘅喎， 賺咗4億啊！ 賺四億啊！哇，咁犀利嘅， 係啊，賺咗4億。 哇！ 啊，所以基本上點解有陣時即係人向錢流係冇辦法嘅，所以香港掏空咗，其實亦都掏空咗台灣。 台灣， 你而家你包括台灣最高收視嘅《康熙來了》咧，自從完結咗之後咧。整個台灣所有的綜藝節目的人包括陶晶瑩啊、陶子已經連大學生了末都完咗，已經全力走曬過 翻大陸。 大陸啊，做呢、這個綜藝節目的主持啊、評審啊、黃子佼啊，全部已經去曬。 好賺好多嘛，相對。 係啊， 因為台灣咧，你如果有睇開台灣啲綜藝節目咧，你就會覺得哇咁撚窮嘅，佢哋嗰啲獎品咧。講緊500台幣喎，已經係好撚多錢㗎啦，好開心㗎啦。 其實講經濟， 我睇咗好多集㗎。 其實講經濟咧，佢哋有 A、B、C、C 卡，佢哋叫 C 卡，即係嗰個卡士。 卡士係 A 卡，即係最大嗰、那個，走嚟叫跑通告啊，通告藝人啊嘛。跑通告藝人都係40,000台幣一集啫嘛，俾你由朝做到晚，你都仆街啦。是啊，咁你話啦， 即係不如芒果佬啦，芒果佬當年喺鳩噏一個鐘頭都唔止一皮嘢啦。 係啊，所以佢其實好差嘅。不過講翻個收視啦，其實牽涉翻無線嘅收視啦。係，咁咧就而家江河日下啦，咁好多人話：哎呀，係咪去咗 view 啊？啊，而家啲人唔睇啊，其實唔係，即係我嘅觀察咧，我真係有好努力咁做個 research 嘅。 係， 我英文唔好啊，可能讀錯音啊，唔好介意。啊，粗人！但我都同你講啊，其實咧對 TVB 最大嘅威脅，而嗰啲人係唔會轉台嘅，而轉台，因為嗰啲人轉台咧，佢唔係接受新事物啲師奶啊， 係， 佢哋唔係接受新事物，或者啲你啲家長啊老一輩嘅人，而係佢哋最主要而家係多咗亞洲電視接咗之後咧，佢多咗一個主要嘅電視台，係不停重播以前我哋香港最輝煌年代嘅。 獅子山下， 獅子山下或者好多劇集嘅，就係嗰個港台31。其實最大威脅 TVB 係港台31。 哦， 佢將以前嘅鏗鏘集啊、難民議題啊，變咗咧，因為冇即係咧，香港電台咧好少重播呢啲嘢嘅，因為佢都冇媒介重播嘅。 係啊，冇地方播嘛。 咁但係咧，當好多人咧仲懷念咁，即係咁近期有套電視劇集啊，叫做《林奇》就係呢幾日每日做一集重播嘅，係張國榮啊、周潤發啊、梁朝偉啊、劉德華當打嘅時候做， 即係依個香港最輝煌嘅時候。 單元劇佢講翻當時香港嘅80-90年代嘅面貌啊，變咗好多喺嗰段時間嘅時候，佢哋已經忘記咗噶啦，就勾起咗而家好多老一輩。包括我在內，我都有睇喎，竟然 係你都係老一輩啦， 係啊，老一輩啊，咁咧就睇咗之後，咁其實咧，而家有啲甚至茶餐廳咧，我屋企附近咧，以前係即係唔做，永遠都係 TVB 係 翡翠台 哦，而家轉咗啦， 而家就已經有一半轉咗啦， 哦， 所以咧其實咧競爭對手咧，其實就唔係同新嘢競爭緊，因為其實後生仔嗰輩係唔睇電視， 哦係啊， 佢哋根本就喺網上做曬任何嘅嘢㗎，或者電話啊、iPad 睇劇集都要習慣咗個模式， 係。 但係點解由30點可以跌到13點幾咧？我當你真係有5-6點係去咗。 咁夜晚嗰陣時，佢夜晚港台有啲咩播咧？ 咪一樣，佢一樣做緊㗎。 做緊以前嗰啲或者而家新嗰啲都有嘅，譬如好似我星期六我唔記得睇。 嗱不過唔係，因為呢個《狼爺榜》咧係跌得零舍急，因為之前嗰套咧就有啲即係點講啊，有鄭則仕咧冇跌得咁緊要嘅。因為啲人都係熟悉啊嘛， 係啊， 即係始終師奶熟悉啊嘛。《狼爺榜》係唔熟悉， 根本《狼爺榜》我根本就認唔到啲人。 係啊， 係啊， 除咗皇帝，除咗皇帝同個男主角之外，其他人 係啊，即係佢本身唔認得啲人啊嘛。咁但係睇香港電台就認到喂周潤發喎， 個個認到 啊，吳孟達喎，好似而家有套香港電台嘅星期六定星期日播嘅啊，《蒼井》咪阿揾阿蒙嘉慧出嚟咪咩出租啊？即係講佢做蒼井，佢嘅名啊，即係有蒼出租咁上下嘅名啦。吳孟達出翻嚟做 喂，其實無線啲戲啲名咧改得好鬼惡劣咯，覺得。 哦，佢唔系俾你听噶嘛， 一时时 唔系俾我听，俾边个听啊，大佬？ 佢唔系做你嘅客啊嘛， 系咁做边个客咧？ 佢做翻啲 师奶老嘢嘛， 45岁至以上， 咁深 或者50岁以上，因为无线成立嗰阵时咧，嗰啲人系后生嘅，啱啱开始追到老咯， 系啊，所以佢哋而家嘅竞争对手 唔系，其实我有套 theory 啊，即系睇无线啲戏咁耐咧，因为我呢排睇紧日剧咧，我成日觉得咧睇日本啲戏咧。因為日本的戲和日本的卡通很不同，日本的戲其實是很保守的，人講的事例如你看一套講查案的戲，他每次拉到人做最尾都是招認了所有東西，攬了東西上身，就跟漫畫那種天馬行空很不同的。 其實不是這樣的，因為呢 日本你說哪 樣米日本、 你說哪樣米 他哋個文化同埋佢哋嗰個定罪率，因為你而家你喺幕你睇翻電視劇咧，佢有啲係偏向真嘅，最近有套日劇叫《99.9》，其實就係話刑事判案，只要佢檢控你，99.9%係認罪，自己認罪啊，而判案嘅，佢只不過根據呢一樣嘢。 即係日本人係老實啲啦，坦白講，即係無論罪犯， 即係認輸， 即係冇咁狡猾。 首先，所以我想講嗰樣嘢就係佢，所以其實。日本的戲是反映緊佢嗰套自己嗰套價值觀， 係啊，佢認罪，即係我輸，即係點解？ 因為如果你係無線啲戲咧，係唔會咁嘅。無線如果拉到你，那個反肯定唔會同佢講我認罪，我知錯，係我做嘅，唔關其他人事，一定唔係咁講噶嘛。嗰、那個對白一定係變咗阿 Sir， 你夠料你係嚟啦，唔夠料你唔好搞我，即係一定係講呢啲噶嘛。呢個係香港文化嚟噶嘛。 係啊。但是日本就是咁咯，即係好似你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佬打贏咗佢，咁佢哋就當美國佬係神之牌，因為你打贏咗我啊嘛。 哦，係。 點解佢睇唔起你中國？因為中國唔夠我打，呢個先係事實嚟嘅。 其實咧，如果你講日本呢個問題咧，日本由宋朝亡國開始咧，開始睇唔起中國人。係當時咧，即係點講？南宋滅亡之後咧，日本係食齋3个月啊，係悼念呢個南宋滅亡嘅。 係 咁，因為呢個動作咧，係令到嗰個叫做忽必烈咧要揮軍去打日本嘅。最後因為 神風 颱風，咁啊颱風就吹鳩散曬嗰啲船。咁所以咧，日本就拜就話有神風啦。 係啊，所以神風突擊隊就因為呢場颶風影響而變成咗日本人就覺得。呢陣係神風，佢哋以後打仗咧，就所以咧就用神風呢個名。 咁自由由蒙古人之後咧，日本人就開始對中國咧就叫支那，因為佢開始睇唔起嘅，佢覺得你咧，即係點講啊？真正嘅叫 支那就宋朝以前， 真正嘅漢 唐宋 文化咧就喺日本。唐宋的那個精華就在日本，即係而家都有人咁講，好多人都咁講咧，就話唐宋咧就在日本，明朝咧就在 韓國， 韓國。咁咧，中華民國就在台灣，咁咧呢個後清咧就喺大陸啦。而家清滿比滿清更加腐敗嘅呢個中共咧，就係後清啦。咁啊，喂，我哋又扯得太遠啦。喂，講翻轉頭咧，講翻嗰個收視問題咧。嗱，因為咧呢個老蕭就曾經斷言啦，無線嗰、那個即係佢當時講過5年 四本唔使， 可能都唔使會加速啊。點解咧？因為有個你頭先講個港台 電視啦， 其實我當時我提出過，其實舊年我都提出過噶啦。如果亞視，其實我諗唔係淨係講亞視嘅，你而家啲人咁懷念殖民地咧，你淨係重播嗰個叫新聞，你由1970啊，你揾唔翻唔緊要啊，75年開始。每日今日6月12日，你就揾翻1975年嘅6月12日，你揾翻3个字，因為咧你夜晚嗰節有冇係3-4个字啫嘛。跟住咧播完之後咧就做廣告，當然可以斬件啦。之後再做 1976年嘅6月12号，1977年嘅6月12号，我话俾你听，收视最少系10点，因为咧系有几十万人系会有兴趣睇呢样嘢嘅。了解翻以前几廿年前香港发生咩事，仲有你可以一路一路睇，可能会养成一个追看嘅习惯。 哦， 因为有个问题，每一人每个人都有生日嘅，佢一定好想知道1975年我生日嗰日发生啲咩事咧。 以前都有嘅，不过嗰阵时世界大事， 佢系浓缩咗世界大事嘛，当年今日啊嘛。 但系咧。你剛才講呢個論點可能啱，但係對於本土派就唔啱嘅。 唔係本土派都 過去咗嘅歷史，唔關我呢一代人事啊嘛。 哦，你搞錯啦！佢哋而家都係懷念緊殖民地歷史啫嘛。但係好多人係從來未經歷過殖民地，尤其是1997年後出世嘅。但係佢哋係十分之向往同懷念，因為聽咗有人講以前殖民地點樣輝煌，點樣輝煌。喂，你經歷過就知道咧係輝煌，但係咧只係因為而家太差，相比起你會覺得以前好好。但是是不是真的好得那麼重要呢？也都沒有他所說那麼好，因為我們由小個經歷的，老實說我們十幾歲的時候就是九十年代而已，香港是由最盛的時候開始慢慢走向衰落，因為所有的工業北移，所有的錢要跟大陸一路產生關係，一路要依靠大陸，即是依靠大陸的比例越來越大的時候，香港慢慢失去了你的自主性。你當你以前你做老闆的時候，你要人哋睇你面色啦嘛。到調轉頭，哇！大陸啲人一喺一暴富就講千億貪官，而家個個都用千億做單位。喂，香港啲有錢佬對相對大陸嘅企業嚟講已經係蚊嚟噶啦。李嘉誠人都睇你唔起，喐下大陸，你諗下而家嗰啲財團幾誇張，喐下就。所以咧係因為香港人逐漸會覺得佢好失落啊。以前由一個主人翁變成而家慢慢好似做阿四。 其實就是這樣啦，因果循環啦，即係九幾年、九八年金融風暴的時候，大量的即係講深圳，深圳就是香港的後花園，香港人很喜歡回去消費，整窗簾啊，當時未死的龔如心啊，上去羅湖商業城買假嘢啊， 假撈 啊，翻落嚟好開心啊，哎呀，好平好平，咁我哋香港人上去咧，即係洗慣食慣，嗰陣時亦都冇咁多黑心食品，咁但係咧 都影響好大噶。 咁一個金融風暴之後咧，我哋叫做斷供依賴，屍橫遍野，依賴即係全部都瓜曬。冇咗依靠，成個深圳死成一樣，等於而家調翻轉，我哋自由行開放咗咁耐，我哋香港係好依靠即係零售業啊。雖然咧，成日話零售業佔我哋香港嘅 GDP 係幾多個，唔會影響我哋好大嘅。有啲人咁講啊，或者老蕭都咁樣講，但係其實錯，因為你有零售，你就有物流，有物流你有貨運，有廣告，係咪啊？其實呢啲加起上嚟嘅 GDP 可能。等於香港的，我不知道，因為我都說了，我一個粗人，可能是五六點，但我們你不要忘記，我們的香港現在的經濟增長只不過是說1%、2%，你明白嗎？所以接下來我相信香港有排捱，捱這一關都很有排捱，所以有時候做事不要只想我們要跟它永久隔絕，是不可能，亦都沒有中港區隔，因為我們香港呢永遠所謂的國際城市咧，趙博講得啱。我哋香港不嬲都係中介人，中國需要我哋進口嘅時候，我哋進口入去；當中國要走出世界嘅，我哋香港就幫中國走出世界，造成我哋呢一個嘅叫做國際金融城市或者國際城市。但係當呢個條件我哋一區隔嘅時候，就已經係香港國際城市，即刻吹雞，要同大家講聲忍著淚說 goodbye 㗎啦。 可以咁講啦，因為以前我哋睇翻讀翻以前嘅歷史，即係講香港歷史啊。香港從來都係一個中介人嘅角色，同埋轉口港好多嘢，尤其是即係六七十年代開始又搞塑膠廠啊，跟住嗰啲紡織啊咁樣啊，所以香港有炒 quota， 係啊，炒 quota 發達啦， 炒 quota 好多人係啦，唔使做都可以發達。咁跟住咧，係啦，咁好多個啦，連 田北俊啦，田北俊 係啦，死咗嗰個林伯啦，林伯都係炒 quota 發達啦。咁你變咗咧，你本身係一個跳槽咧 A 長嘅角色嚟噶嘛？你 A 長老實講啊，你會唔會你？即係喺本土派裏面，我相信亦都有唔少人係做緊保險，或者做緊地產，又或者做緊需要銷售嘅嘢。 哇！係冇咁高級啊嘛？ 有一定有嘅。咁你會唔會話唔係？咁有幾高級啊？做保險佬、經紀佬。喂，你會唔會話？你啲蝗蟲嚟，我而家唔做你生意，中港區隔。 有大陸客你咪照做， 唉，我話俾你聽，而家 即係講出嚟，全部都係嘥氣嘅嘢嚟嘅。你有蝗蟲食嘅時候，你咪照食。不過到到你冇嘅時候，唉，你有啲撲街蝗蟲阻住曬，起碼一撚樣出嚟。即係有啲人我哋識得嘅朋友嚟嘅，你本身喺蝗蟲公司度打工，成日都出入大陸，係咪？跟住你話唔係啊，我係賺嘅錢啊，我反對佢㗎，點樣點樣？咁你咪一樣，你咪蝗蟲養嘅，有乜分別呢？ 是啊、 即系我谂唔到个分别，喂，蝗虫出粮俾你养起你嘅日常起居系嘛？咁我好多时候你话系咪个个都唔好呢？即系当然有好多坏人嘅，咁本土派都唔少坏人啦。你如果纯粹以一个地域嚟界限，嗰啲人系咪蝗虫呢？香港都好多蝗虫吓、啊，即系喺石硖尾亦都唔少蝗虫，喺义德道亦都有好多蝗虫。 系啊，最近最犀利嘅蝗虫咪台湾咯。 啊，台湾嗰只系蝗虫啦。 个蝗虫之中嘅。標準蝗蟲啊，真係 紅叫咩啊？紅素 紅咩素啊？ 啊，紅素針 針 紅素針，依個阿珍嚟喎，即係又係阿珍嚟。嗱咁啊，依個紅素針咧就佢咧就自稱咧叫做公民記者。咁啊， 同埋啲咪熱血公民記者咯，啱啊！ 當時熱血時報都係叫公民記者噶嘛， 係啊，咁 周圍派 咪得咯， 周圍派出去，咁啊熱血公民記者同埋公民記者都一樣嘅，都係指住人哋嗰個喺嚟咗台灣五十幾年，其實接近六千多唔係喎，超過六十年，四九年嚟啊嘛，六十幾年噶啦嚟咗台灣，喂人哋打仗嘅時候係叫做咩啊？喂！靠住依班國民黨士兵保護你個台灣喎，如果唔係共匪鐵蹄就會南下噶咯喎，就等於南宋一樣咁樣滅亡噶咯喎。你諗下啦， 但係你唔好忘記喎，佢哋冇南宋嘅氣節喎，冇幾十萬人一齊咁跳海噶喎。 唔係，咁冇跳海唔緊要，起碼保存咗台灣可以生存到嘛。中華嘅文化喺台灣可以保存到少少。點解啊？因為如果你冇依二百萬個叫做國民黨士兵保護你台灣，你到時嘅五十年代你要參加韓戰啦，跟住咧就係、是你要有人民公社咧，有大躍進啦，三反五反你乜都齊曬， 係啊， 你對到時要逆子而食喎，你要同隔離屋交換個仔食喎，係咪啊？而家你唔使喎呢啲嘢，你點講避免咗共匪嘅鐵蹄？你而家就話依班人係中國嘅難民，而家台灣冇錢養佢，要翻大陸啊？哇！呢啲嘢同黃蓉底一樣咁冚家產， 哇！這個真係喎。啊！ 即系你哋同一班人嚟喎，原來仲有最緊要就係咧，佢一樣就係依個叫做洪秀珍嘅女人咧，就係喺外省嚟嘅移民。 廣州 佢上一代，佢老公都係外省人。 係啦， 咁你諗下啦，你本身你係蝗蟲之後，你又嫁俾蝗蟲。如果你以你嘅邏輯，你翻轉頭你係話嗰啲蝗蟲，咁唔該你釐定咗自己身份先。 係啊，所以唔該鄭松泰。啊，梁天琦呢啲啊出来啊评论下呢件事，唔好归宿。 唔系你哋本身，你哋全部都攞唔到香港身份证出嚟嘅，你哋就 出世纸。 香港出世纸系，即系你哋唔系苏身份证一样噶。你系咪你唔系香港出世，身份证后有注明噶嘛？ 哦， 啊，系啦，会有写明你系咪出香港出世噶嘛？ 好啦， 咁样咧。即係其實香港同台灣嘅情況咧，其實都有啲似啦。即係某啲情況，某部分都係因為好多時候你過度依賴大陸咧。其實台灣經濟太差嘅原因就係因為過分依賴大陸嘅。你好多時候嗰啲製造業去曬大陸，或者廠家，你嘅資金又全部外流曬，你變成對台灣本土咧，即係點講啊？佢甚至乎有啲人工會仲低過深圳嘅。即係你講大學生嘅基本人工，你得五千幾六千蚊，深圳有時係咯。22K 咪五千幾咯？ 唔係佢咁樣嘅，我都話啦，有一年有四次獎金，加埋大概8000蚊到咯。 哦， 但係8000蚊講緊係港紙，其實同而家深圳一啲叫做譬如騰訊啊、中興啊做科研嗰班咧，都仲有段距離，係人哋高過嚟。 係 呢個先係事實嘅。以 GDP 嚟計，深圳而家係兩萬幾蚊一年嘅美金嘅 GDP 係 收入。你而家你台灣都係。 咁因為嗱咁樣咧，佢你如果認真嚟講咧，台灣嗰個問題咧，佢其實都係一樣學位太多啦，因為台灣 百幾萬 係咯， 百幾間 大學，變咗咧你嗰個人口只係2000幾萬咧，你點樣供養百幾間學校啊？香港都係11間，香港700萬人口都係11間，香港學生都搞成咁啊，所以台灣大學生更加貶值啦，太多供應啊嘛。 所以佢哋而家其實咧，台灣人咧，佢哋而家出路你唔好話靠大陸啦，我識得嘅。其實很多台灣人，尤其大學生畢業，他哋真的走咗翻大陸做嘢。 係啊， 因為他覺得既然知即係大家嗰個生活水平同埋嗰個薪水係差唔多嘅話，我情願走過嚟大陸去搏一搏。因為我哋香港始終仲有個差距啊！而家我哋大學生啊，你畢業啊，點都有萬零蚊啦。你萬零蚊，但係佢哋同上高仲有個差距喺度，你仲有個優越性喺度。雖然你都廿年冇加過人工啊，或者仲低啲，但係對於台灣人，佢係有吸引力嘅。 係， 同埋佢哋同文同種嘅。你話佢哋台獨啊，唔好講少啦，根本上要走嘅，亦都走唔到幾多。不過就只不過話，大家都係條楚河漢界分得開啲。是 不是因為呢台灣呢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實體嚟嘅啦，基本上都從來都冇依附過你共產黨，亦都你即係坦白講你大陸嘅政權呢基本上都未統治過台灣，尤其是漢人政權，滿洲人唔計，滿洲人私囊統去攻打台灣，係滿洲人統治台灣啊嘛，跟住就日本人統治佔力統治，跟住就第一個由漢人，如果你講中華民國係漢人政權呢。第一個統治台灣的漢人政權的中華民國，是不是跟你共產黨一啲拉楞都冇？喂，咁今次時間差不多，我哋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再傾。